里面呢有很多情感戏，主要的情感纠葛三角恋情，其中的一个角是刘诗诗演的允贤，还有两个角呢是明朝两个非常有名的皇帝兄弟两个朱祁镇和朱祁钰，其中这哥哥朱祁镇是霍建华演的，弟弟是黄轩演的。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时代和故事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比如说里面的土木堡之变和后来的夺门之变等等。这部电视剧与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这座博物馆介绍的这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我们就领着大家来到位于建国门和朝阳门之间，距离东二环仅仅200米的陆米仓胡同。这里有一座外表低调内在却非常奢华有内涵的博物馆，这就是智化寺。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您推开北京城里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之门，智化寺之门。 啊！大家听那声音。 哎，这个是，这是这个门是当年的吗？ 对，当年的。 哎呀，我要重新打开这个门。现在我们走进了这个智化寺最里面的一进院子，叫如来殿万佛阁。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这个门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听听这声儿啊。我现在面前的这个叫转轮藏啊，这算是智化寺里 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哈，这个每个藏经橱上面还都有字哈。 每个 日月洪荒，宇宙玄黄。 对，啊，签个门嘛。对，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经橱拉开啊，因为它每个长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这经橱拉开来之后啊，这个上面布满了灰尘，过去的这个经书就放在这个经橱里头哈。 对， 每一个经橱外面都有一个特别精美的这个 佛像， 佛像啊，都是这个金丝楠雕刻而成的啊，历经500多年，小600年的历史，保存依然完好。站在这个店里的时候，你会感到那种木头的那个味儿哈，可以说是金丝楠的香味儿。 金丝楠的香味，这店没有一点没被破坏，只有在这个位置啊里边去， 还在里头。 原来我们这有一观佛台。 哦，这儿放过观佛台。 哎，你往那一望，那有一个。 哦，我看见了。 坐西朝东的毗卢遮那佛。 哦。 一到最上面才能看到这个造景有多美。 哦，原来都应该是鎏金的那种，是吧？ 啊，对对对。 哦。天花板上的这些图案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晰了，但是我们能想象大概在570多年前它那种华丽啊，它流光溢彩的样子。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是我在智化寺采访的时候录制的一些音频，因为当时智化寺处于一个整修的阶段，没有对外开放，所以我也特别幸运和这些古老的文物有一次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儿要考考大家。第一个问题是，智化寺院落里头的地面高度其实和外面路面的高度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我想问问您，智化寺院里的这个地面高度是高于外面路面一米呢，还是低于外面路面一米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知道智化寺是明朝的大太监王振的家庙，它这个庙的琉璃瓦颜色非常有特色，所有建筑的琉璃瓦都是一个色儿的。我想问问您，智化寺的琉璃瓦您猜猜是什么颜色的呢？有三个选项， A 黄色的， B 绿色的， C 黑色的。智化寺走到今天已经有570多岁了，在那扇低调的山门里头其实发生了无数精彩的扣人心弦的故事。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也是邀请到了来自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管理处的副馆长杨志国先生，欢迎杨馆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智化寺的故事。 刚才和大家说了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看了那部电视剧，也知道了王振这样一个人。那天去智化寺的时候啊，从那个小胡同走进去，就是陆米仓胡同啊，就从山门看，这个寺庙真的挺低调的， 如果不知道里头还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可能就一走而过了。但是我们了解到一个信息，智化寺啊，在1961年的时候就被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列入的还有故宫啊、十三陵等等啊，就说明智化寺的这个品级还是非常高的。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低调外表的里面究竟有什么丰富的内涵。我们现在就请杨馆长给我们讲讲这个智化寺的前世今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智化寺的男主，他应该就是王震，讲讲王震的故事。 然后智化寺的呢，他的建造者呢就是明英宗时期的司礼监太监王震。王震呢，说到宦官王震呢，他也是一个颇具有传奇色彩的这个人物。然后通过就是我们查看明史啊，然后包括我们智化寺的碑文的记载，然后王震的一生呢也是接触过几代的帝王，包括他最初呢，他早年入宫时候呢，因为受到明成祖然后朱棣永乐皇帝的这个眷爱，然后能够呢读书识字，然后后来呢到了仁宗皇帝登基之后呢，他更加成为了皇帝眼前的这个心腹，更加受重用。然后到了这个宣宗的时候呢，他更是对皇帝呢对他宠信有加，包括还特意任命他为东宫菊郎。这菊郎是干嘛的呢？就是服侍皇太子用的。这个皇太子是谁呢？就是这个明英宗朱祁镇皇帝， 就是我们这个女医明妃传里头霍建华演的啊，这个英宗皇帝朱祁镇啊。其实您在做研究的时候还去了这个王震的家乡哈、 对， 他的家乡是河北的玉县，就是现在他那房子还在呢。 在2014年的时候去过他的这个老家，他的这个村呢叫不备堡村，然后他的老家那个民房呢还在。在禹县呢，王震也修了好多这些庙宇。 话说智化寺啊，就是它形成的时候是公元1444年啊，那要是往回倒王震的家，那就更远了。他是小的时候就很有眼力劲儿，这孩子就情商很高的，14岁就进了宫了，从此和明代的这几个皇帝啊，就产生了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知道的最有名的就是土木堡之变。其实王震啊，我们是一棒子打死，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他是一个大太监，他还这个撺掇英宗去打仗去，结果英宗被掳走了哈、就导致比如说明朝16个皇帝，他有17个年号，他就是对不上嘛，等于说英宗来了两回，杀个回马枪，我又当一回，我又起一个年号，是吧？那讲讲这段，王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何以就建了这么大一个家庙啊？ 因为他呢辅佐英宗皇帝，就是他呢就是一步步走上这个人生的这个巅峰吧。土堡之变呢，就是英宗呢就是为了这个征瓦剌嘛，然后就是御驾亲征。然后王震呢当时可能也是起了这个煽动鼓动的这个作用， 说你得去 啊，你得去， 你皇上你必须得去， 对、 一马当先， 对。然后这是一个就是立功的这个好机会 啊。 然后他呢就是也跟着英宗御驾去亲征，但是呢因为当时就是这个因为准备不足吧，包括这个他的这个天气条件，然后可能就是当时呢 指挥不利等等 不利、然后就是节节败退。就是往回返的时候呢，还想英宗呢想去路过这个王震的老家， 是英宗想啊还是王震想啊？ 王震呢他是应该是王震他想，他一开始想呢就是在英宗面前显示一下，去带皇帝去我们老家也走一趟， 这多给面儿、 这多给面儿， 多长脸。 但是后来他就一转念又一想，不行，我家里还有那么多庄稼，然后还有那么多的房子， 这几万大军对 着过，几万大军一霍霍，那就破坏很严重， 所以就没回玉县。其实他们想的不是打仗的事儿，我觉得感觉啊， 对， 这出境游的感觉，回来还得想着我衣锦还乡，我给谁看呢？ 对，但是呢，就是到土木堡之后呢，就是被瓦剌军给包围了。然后呢，就是那英宗呢，就是被这个这瓦剌军所俘虏。然后王震呢，他也是被这个乱军所杀。他呢，应该也是就是为了这个保护这个英宗吧。可能就是挡箭之类的，然后被乱箭所杀死。然后以至于后来呢，就是英宗复辟之后。然后给王震呢就是在智化寺还专门建了个金钟祠，还给他立碑，然后立塑像。 对、要没有英宗杀一回马枪又当了回皇帝，哪有我们今天的录音啊。 对 所以我们就说王震啊，他肯定是一个大太监啊，就是专权，这是一定的了。 对 可是他专权是专权，他也和皇帝真的就御驾亲征去了，他也在战场上保护了皇帝，然后自己也挂了，是不是？然后皇帝回来才心存感激，又给他建家庙。 对 等等啊、所以这人性身上，其实他身上是有很复杂的东西的。 对 这个家庙是1444 1444年建的。 对，1444年建的。 对，这个土木堡之变呢是1449年。 对， 等于这之前他其实已经专权了，已经有很大的权力说我要建一个这样的家庙哈。这是我们说我们今天走进这个陆米仓胡同，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山门里头它其实有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570多年前的明早期，这也注定了智化寺是我们北京城里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你看它有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前面的修饰词了。那说到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肯定是故宫了，可是我们智化寺是明代最大的。这个其实它之所以能够历经清代而没有刷上清代的色彩，也是因缘巧合的一件事情。讲讲背后的故事。 智化寺呢，它为什么能够保存完整的明代的这个特点呢？它其实在这个历史上跟大家比较熟悉的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有关系。 乾隆皇帝也掺和这事儿了。 也掺和这事儿了。在清朝乾隆七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山东道御史沈廷芳，他呢通过陆米仓胡同，然后路过智化寺，然后也进去参观，就是走到智化寺最后一个院落大悲堂前面呢，看见金钟祠前呢好多善男信女，然后还有好多人呢也在那儿对王振的这些塑像进行这个祭拜。然后他呢，因为沈廷芳呢他是修转这个明史的，他呢非常痛恨这宦官专权，一看呢这个王振的塑像还在这儿立着，然后他呢就给乾隆皇帝写了封奏折，要求扑倒王振的这些塑像，然后捣毁金钟祠。然后乾隆皇帝呢也非常痛恨这个宦官专权，所以呢就是奏折马上就批下来了。然后圣旨一下之后呢，然后智化寺呢从此呢他就是这个历史上就比较破败了， 就由盛转衰了。 由盛转衰， 你想想从明早期到清代乾隆时期还那么多人去祭拜，说明这个地方香火是很旺的。 对对对， 就一直几百年还都是挺鼎盛的。 对， 但是这个人这个片头就进来了，导致这个寺庙由盛转衰。那天我去了，他说就是施工的时候经常会从地底下挖出来当时就是王振的那个宗祠的一些石头，是吧？ 在那个大悲堂前面，就是我们在这个电路改造的时候呢，挖地面的时候呢，就经常有好多这个这汉白玉的石头就在这个地面上。地面以下很浅的地层就是掩埋着。这个应该就是当时金钟祠的这些东西。 就就地就掩埋了。这皇上觉得不行，这百姓三观有问题，怎么能拜他呢？ 对，包括这个石碑上面好多有关王振的那些字迹，都被铲去了。 这个进了山门不就有两 个 碑吗？ 对，对， 两个碑，其中左面的那个后面那个署名就被。 对，署名呢，它应该是看前面是写的是大明正统9年正月初9日。然后呢，佛弟子谁谁谁谁， 其实就是王振， 其实就是佛弟子。从那儿很近的可以看见，就是佛弟子司礼监太监王振。谨记， 对，司礼监王振不就是你不能在这出现了哈？ 对，包括它里边写的“振”字 啊， 被内容都被挖去了。包括还有这个保存的这个英宗御祭王振碑，它金钟祠盖了之后，给它那王振碑上面那些有关王振的那些名字也都被铲去了， 就是要在历史中把你彻底就删掉了。 包括这块这个御祭碑呢，就是也非常有特点，它上面有王振的画像。 王振长什么样啊？ 王振也是就是。眼睛比较大，然后这个长、长方脸，对吧？ 我看颜值还可以啊。 对，但是他身上穿的是这个蟒袍。 对，这个蟒袍是能看见的。 对， 大家从一些文献资料其实也可以搜到这个图片啊。当然他是那个几笔勾勒出来，因为在石头上刻出来的啊。 对对对， 大概能看出他的这个长相。我们说了这个智化寺是我们北京城里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刚才也提到乾隆也掺和这事儿了啊。乾隆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愿意在自己统治的这个朝代把所有的寺庙都重修一下， 对 啊，留下我们清朝的痕迹。但是正因为说这智化寺因为是宦官专权，怎么能膜拜他呢？导致这个寺庙就在他想重修想重建的这个名单上删去了，所以智化寺就保留了570年明代木结构建筑群的这个风貌。那我们在这儿就想问问杨馆长，比如说明代的木结构建筑群和清代的有什么很大的这种特点上的差异吗？ 比如说从建筑的正立面呢，就是明代的建筑呢，它这个门和这个宽的这个高宽的比例它是比较矮，然后到清代呢它就比较高大。包括在这个明代呢，它还有这个升起和侧角。升起和侧角呢，就是建筑里边这个专用名词。升起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两边高中间低。然后呢侧角呢，它也是这个柱子呢向里倒， 像房内岛，它形成一个梯形的一个结构， 哦， 就保持建筑这个稳定性。 嗯， 啊，因为它这个就是保持了这个宋元时期的这些做法。 哦，那就更早。 明朝宋制嘛， 嗯， 啊，宋元做法，然后到清朝呢，基本上这个柱子都是横平竖直的， 就像故宫的那种。 对对对对。 所以还是非常难得的。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那个片花里啊，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智化寺的地表高度啊，它是比路面高一米呢，还是低一米？我们现在就让杨馆长揭晓这个答案。很多朋友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答的时候，当然是高一米了，还能低一米吗？那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呢，应该是智化寺地面呢比马路低一米。为什么低一米呢？ 是呢， 因为智化寺它是一个古建筑，它里面的地面呢不可能大动，包括鹿米仓胡同呢，它都经过历史的变迁，包括这个居民的盖房，然后修路。它马路呢是逐年垫高的，因为修马路呢不会说挖一个坑然后再填马路，它是一层层往上垫。 对， 然后经过这个五百多年呢，然后就将近比智化寺的地面高出了一米。 嗯， 啊， 其实之前我去的时候啊，也没有刻意的去感受这个细节，我是在一个文化脱口秀里，不是马未都老师说，哎呦，那天我去智化寺，我一进去噔噔噔下了好几个台阶，我感觉啊，这五百多年过去了，这地怎么变得这悬殊这么多？其实我们如果穿越回去啊，五百多年前那个时候，王振要是修一个家庙，他一定是修在一个高的地方， 对， 是吧？我们去哪个庙进山门，你是不是得拾级而上啊？可是你去智化寺，你得下两个台阶，沧海桑田，这还真是有变化的。 对， 嗯， 包括他在那个智化寺禅寺之际被记载呢，也是王振呢是在其私宅的这个闲旷高冷处。 嗯， 环而四之。这智化寺这块地呢，原来应该是比较高一点的，对对。 但如今 它已经往下走。 对，我们这路面都比它高一米了。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北京的参观这些寺庙呢，如果发现下台阶的这些寺庙，它都比较历史比较悠久的。 哪天您有功夫路过这个鹿米仓胡同，别看山门小啊，往里走一走，第一个感受的细节就是它要下几米啊。五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高地啊。那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还给大家提出了第二道问题，就是智化寺的琉璃瓦其实是很有特色的啊，它所有的琉璃瓦都是一种颜色。我们的答案呢有这样几个选项，一个是黄色，一个是绿色，还有一个是黑色。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让杨馆长给出正确答案并且做出解释。其实去智化寺有几个东西是一定要看的，比如说智化寺里的镇馆之宝叫转轮藏。转轮藏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完好的保存下来。因为去智化寺采访那天呢，正好赶上你们这个整修，所以我和这转轮藏有一个亲密交流的机会啊。因为没有这个围栏，我仔细的端详了它，到570年后它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那下面就让杨馆长给大家讲讲这个转轮藏的故事，它为什么就成为智化寺的镇馆之宝了呢？ 转轮藏呢，它是在智化寺的藏殿，因为藏殿呢，它是就是有收藏容纳的意思。转轮藏呢，它本身呢，它是用来收纳这个佛经所用的。然后智化寺的转轮藏呢，它是八角形， 嗯， 然后它呢就是本身呢不会转，人呢可以围着它转， 嗯， 然后它那个每面呢有九排，有五个抽屉， 嗯， 它用中国古代千字文进行检索， 对， 进行排序， 嗯， 啊。这个转轮藏每面呢，它有一个拱券形的这么一结构，在拱券形上面呢，有这个装饰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元素，叫六拿具。六拿具呢，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有这个大鹏金翅鸟，然后龙女，然后还有这个鲸鱼，然后还有这个童男，然后象王和狮王。 嗯， 啊，但是智化寺呢，比其他地方的这个六拿具呢，又多了金刚和菩萨。 它其实是不同宗教融汇的一个东西。 对，它是汉藏融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走进那个藏殿的时候啊，因为那天阳光很好，下午，然后呢正好施工嘛，也有点灰尘，这阳光透过那个古门窗照进来啊，就照在这转轮藏上，空气中有那种微尘漂浮的感觉，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已经570多年了，但是它还安静的在这里啊。你不了解它的人可能不会进来看它一眼，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智化寺去感受一下啊。可能以后会装围栏，但是你在那儿顺时针绕一圈，我觉得也是一片缘分，一片佛心的展现啊。这是我们说是智化寺的镇馆之宝，所以来智化寺一定要看看它这个转轮藏，是吧？还有就是我觉得关于智化寺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听说过这里藻井的遗憾。我们智化寺其实是有三个藻井的， 对， 是吧？很漂亮， 嗯， 但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有两个藻井已经流失了，可以讲讲吗？为什么提到藻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遗憾呢？ 智化寺呢就是原来有三个藻井，包括这个藏殿， 因为藏殿在转轮藏的顶部呢有一具藻井，就是现在大家所能看见的这个藻井，它呢也非常的这个精美和华丽。然后还有两个藻井呢，是这个智化殿藻井和这个万佛阁的藻井。这两个藻井呢，因为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因为当时呢寺僧就是这个寺庙的生活呢非常的拮据， 嗯， 他呢就是变卖这寺内的这些 寺产 包括这些松柏他都进行了变卖，然后包括这个 树都卖了、 树都卖了。原来 现在不是 有 一个好像是国槐吧，还在300多年。 对，那个槐树那是大概有500年了吧？ 哦，那有500年了。哦， 那 天 是 明 朝 的。 明 朝 的，对、 哦。 然后就是通过老照片呢，可以看见有好多的柏树就在这个院中间。 哦，就等于砍了、伐了、 卖 了， 对，卖了， 当木材卖了， 当木材卖了。 哦， 然后这藻井呢，当时呢，就是这个寺僧普远呢，就是也是为了这个倒卖东西，就是缓解这生活上的这个拮据吧。 实在是吃不上了， 哎，所以就可能是勾结当时的这些，比如说文物贩子， 嗯， 然后当时呢有就外国人就是来中国来去买这些东西， 嗯， 被当时的一个叫史克门的一个外国人来智化寺，也经过这个文物贩子引荐，然后说智化寺有一个精美的藻井， 嗯， 问他要不要。啊，他就来了之后呢，就发现这藻井非常的精美，然后他就当时就是花了1000大洋，然后就 1000大洋给咱买走了， 哎，就买走了。 我看这个咱们这本书上啊，就古刹智化寺上这个书里有一张照片，藻井卸下来， 旁边的这个院子里， 就等于当时卸下来在那儿拍了张照， 卸下来了，就放在那儿了， 哦，嗯，1000大洋卖掉了， 对，然后呢， 现在在哪儿呢？ 智化殿的藻井呢，现在在美国的费城艺术博物馆。 哦， 啊，费城艺术博物馆呢，他在那儿也盖了一个中国厅， 嗯， 然后把这藻井呢也放到了房顶上。然后万佛阁的藻井呢现在在美国的纳尔逊博物馆，然后这两个藻井呢分别在美国的两个博物馆，然后也分别在美国两个博物馆的 中国厅里头， 对， 嗯， 然后在顶上陈列着。 我们说完好的保存只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啊， 对， 也流失很多，也有很多历史中风霜带来的遗憾，但是毕竟还是保留下来很多东西啊。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给您讲关于智化寺的故事，一会儿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 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推开的是北京城里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之门，智化寺之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来自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管理处的副馆长杨志国先生。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题，智化寺的琉璃瓦是非常有特色的，想让您猜一猜智化寺的琉璃瓦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 A 黄色， B 绿色， C 黑色。答对的听众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智化寺的琉璃瓦都是一个色儿的啊，什么色儿的呢？ 智化寺呢，就是它的屋顶呢全部用黑色的琉璃瓦进行铺装。然后它为什么要用黑色的呢？因为中国的古代呢，它的这个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然后它颜色从主要是从颜色上来区分。比如说这个最高等级的黄色，然后绿色，比如说故宫大家看都是基本都是黄色琉璃瓦，仅次于黄绿二色呢就是黑色。黑色它也属于琉璃瓦，然后琉璃瓦呢它也是属于官窑所烧造的。 嗯， 然后王振呢，他毕竟他是建的是自己的这个寺庙，他也不可能越制太厉害。 嗯，我弄个黄色的。 哎，所以说就是不能用黄色的。 嗯， 太明显。 这跟皇帝叫板吗？给皇帝找麻烦。 对，所以就用了黑色。然后黑色呢，其实呢，王振他比较信佛，黑色呢在佛教里边呢又是属于风大的意思，就法力无边。 嗯。 啊，然后在中国的五行呢，然后黑色呢它又属水。 嗯。 啊，水呢有可能镇火。 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去故宫里呢，所有的都是黄色的琉璃瓦，有绿色剪边的啊，但是有一个这个宫殿的瓦是黑色的。就是文渊阁，因为藏书嘛， 对 啊，是所以说我这个 中国五行嘛， 啊，就是主水， 主水镇火， 对，别走水了，是吧？ 对对对， 嗯，所以王振可能也出于这样的考虑啊，也不能太招摇， 我 就选择了黑色的琉璃瓦。大家有功夫可以去看看，阳光很好的时候，那黑琉璃瓦是泛着光泽的， 尤其是雨后， 雨后哈， 雨后 这颜色更加饱和。哪天下雨之后我要再去一次。那说到这个智化寺啊，我们如果用几个关键词去界定它的话，有一个词一定是不能错过的，这就是京音乐。那天我去了智化寺之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有朋友留言说，哎呦，我还没有去那里听过京音乐。你看，有的人可能是先知道京音乐后知道智化寺的，它是智化寺很重要的一个标签。我们说570年的风霜洗礼，建筑会破坏，当年的流光溢彩也会褪色，但智化寺有一件东西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原汁原味的鲜活完整的保存下来，这就是音乐，京音乐。 前两天去采访的时候，走进智化寺如来殿的时候，智化寺经音乐国家级传承人胡庆学先生给我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们来听一听。 1953年，我们的第26代师傅法广在这个经橱里边发现了清代康熙33年的第15代义僧永乾祖师抄的音乐腔谱，经橱里发现的，就是我们的音乐谱。 其实智化寺是和一个音乐结缘的这么一个寺庙，是吧？那这个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它据我们历代祖师讲，自从建庙之初就有音乐相随。相传呢，就是建寺者王震，他把宫廷的礼仪音乐移入到智化寺中。因为这个最可考的历史后边还有一个偃月胡同。 偃月胡同 就是明朝这个教坊乐工的一个集散地。也就是明朝的那些在宫廷里服务的这些个文艺工作者，他们都在这个偃月胡同工作。王震的那时候权倾朝野啊，非常有权有势，他非常有可能把这个直接把教坊乐工直接到招到寺庙里来供他享用。但是据我们那个音乐研究所的向阳老师啊，他研究有个品官加庙制度。王震官居四品，家里许可养乐队，不是偷来的音乐。 官居四品，家里是可以有乐队的。 哎，他明朝有一个那个放官加庙制度。然后呢，这50年代搞音乐研究会，经音乐研究会，经音乐被发现之后，就是法广师傅就在这个如来殿的经橱里边，他无意当中就发现了这个经橱里边一本乐谱，就是清代康熙33年，我们第15代祖师荣乾手抄的音乐腔谱，现在保留至今。 那咱们把它演奏了吗？ 现在我们还演奏着，上面一共有39首乐器，我们还能演奏 啊。可能很多东西没有了啊，但是这个音乐作为一种符号，它留下来了哈。 对。 现在我们就请杨馆长给大家简单的说说这个京音乐啊，它其实之所以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和它整个这个环境的封闭性是有关系的，是吧？ 智化寺京音乐呢，它是明清时期流传在北京地区的这个民间声管乐，就是相传呢它是发源于民间，然后来源于宫廷，然后传承于智化寺，经过智化寺的义僧呢就是暗代传承，然后口传心授，然后呢至今呢已传承了500多年，然后传到现在呢已经是第27代传人了。 27代、 哦、他传承的方式呢是口传心授，他用的记谱的方式呢是弓扯谱。 弓扯谱，扯就是尺那个字， 对，尺，对。然后中国古代音乐基本上都是用弓扯谱来记载。 对。 然后弓扯谱呢，它是由这个就是老师傅，然后对徒弟呢进行，老师傅先唱谱，然后学生呢记谱，把这谱子唱会之后，然后再进行乐器的演奏。 先记谱，烂熟于心之后， 烂熟于心之后，然后再进记谱。它这些曲风呢，就是比较古朴的，悠扬深沉，就是有较高的这个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然后呢，也被誉为呢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对，能听的活化石。 对，能听的活化石。包括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被评为了国家首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为确实这么多年它没走样， 对， 它依然是这些乐器，古老的乐器去演奏当年的谱子。 对，当年的谱子。 我手里就有这个570多年前啊，当年的谱子，我们今天去演奏，重新的把它演绎出来的这样的音乐啊，你听的时候也许觉得不是那么入耳，肯定是没有你听流行音乐那么容易接受。但是你想想啊，570多年前明朝皇家院囿里头啊，皇上或者说贵族，他们听的就是这样的旋律，他们搞一沙龙放的就是这样的曲子。你想想57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这片土地上听的就是这样的音乐，我们听的是一首曲子。 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刚才那个音乐啊，最前面用到了鼓，我是听了好几首，它前面都是从鼓开始的。说到鼓啊，那天去智化寺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面鼓，这个鼓也很低调啊，在大殿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但是其实它是鼓楼里的鼓。我这儿就要请杨馆长给我们讲讲了，为什么鼓楼的鼓没有在鼓楼上，然后在大殿的一个角落里放着呢？这个鼓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 这面鼓呢是这个龙门大鼓，它呢原来是在这个鼓楼上，那鼓楼修缮的时候呢把它取下来，取下来之后，然后因为它体量比较大，就是在鼓楼修完之后呢就放不回去了，所以呢就放到了大殿的里面进行陈列。 哦、 然后 那个钟没有这样的问题？ 钟没有，钟现在智化寺的钟楼上还有一个铜钟， 就是570年前的钟。 对，570年前那个铜钟。 但是修鼓楼的时候，等于把鼓先卸下来，然后修这鼓楼是吧？ 对对对。 啊、然后再想装进去，装不进去了。 对，装进去装不进去了。然后就是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就是清扫鼓身上这个灰尘的时候呢，突然发现鼓身上有这个12条金龙。 哦。 它这个金龙呢是采用鼓身上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工艺沥粉贴金，然后绘的这个金龙非常具有立体感，它的鼓面呢画有20细珠。啊，一共有12条金龙。 其实把它卸下来放在那儿的时候，它已经是灰蒙蒙的了。 对对对， 完全没有当时光彩如新的那种感觉。 包括它的有一面的鼓皮已经没有了。 嗯。 然后鼓皮呢，包括这个修这个鼓呢，我们是就是2006年的时候是运到荆州博物馆。 嗯。 那有一个荆州文物保护中心。 荆州在哪儿啊？ 湖北。 哦，湖北荆州啊，运那儿去了。 对，运那儿，因为它那儿修这个漆器嘛，因为它那个鼓身是表面是用大漆做的。 嗯。 那不是修漆器就比较技术比较好。 嗯。 然后就是在修的时候呢，就找这个修这个鼓面，找这个鼓皮，找了有1年多。 为什么这么难找啊？ 因为它鼓面呢，它直径呢有1米2， 得找一大牛， 得找一特大的牛。这1米2呢，它只是它鼓面的直径，包括它包到鼓身上还有一段距离， 就得找一特别壮的牛， 特别大的牛。哎，找这黄牛，找一特大的黄牛，最后终于找了这个牛皮了。 啊， 还进行了这个进行重新，就是没有那面进行了蒙皮。 嗯， 然后。根据呢那面保存的鼓声那些20细珠呢，要对那边进行了彩绘。 我看见这个鼓的时候啊，它这个因为它是在鼓架子上放着嘛， 对， 就上面是颜色比较浅的，下面是颜色比较深， 对， 可能是淋雨了或者是日照，我觉得不是光照的原因啊， 不是光照， 可能是淋雨了、 就是、不是，也不是淋雨了。 那是为什么一半浅一半深呢？ 就是因为上面呢它原来有这个500多年的尘土 啊、 有尘土来保护 盖着它呢， 盖着颜色、底下呢受这个阳光的照射，所以它变得颜色就比较浅了。 所以说它上下颜色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了。 而且我也看到了这个龙的图案，说有12条龙，而且说到了一种很珍贵的古代的工艺，叫沥粉贴金。 对， 就这个龙它是有立体感的，先把这个龙的轮廓啊画出来，然后画出来的同时，就像我用一个浅薄的比喻，就像挤牙膏一样那种感觉。它是突出的哈， 对，凸出来的。 嗯。 其实沥粉贴金这个工艺呢，就像我们就是，就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挤奶油， 就裱花的，你有点那个感觉， 画字的那种。 啊、 他当时就用那个有些胶，然后加上那个涂粉， 对， 然后弄到一个容器里边，根据他画的底稿，然后先勾勒这个线条，勾勒完之后呢，然后上面呢用这个就是金胶漆，就是为了贴金用的。金胶漆上完之后呢，然后在表面贴金。 哦，那我们现在等于说放在智化寺里鼓楼的那面鼓是经过复制之后小一点的放进去了， 对， 但同样采用了这个沥粉贴金的工艺。 对对对对对， 咱这钟楼鼓楼还响吗？不，一般不敲它吧？ 一般不敲， 一般不敲，有重要的节庆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敲。 对，有可能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啊， 敲一下钟。 嗯。说到智化寺里的关键词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鼓，说到了金音乐，还说到了镇馆之宝转轮藏，还有就是去智化寺里还可以看到壁画。作为一个庙宇里面还能有壁画，这是很难得的。但刚才和杨馆长聊的时候，其实说到了这个壁画还真不是咱们智化寺的。 对， 然后我就很难理解了，壁画嘛应该画在墙上的、这壁画难道还是后粘上去的？ 这个壁画呢，它其实有一段故事。这个壁画呢是保存在智化寺的智化殿，在它后爆炸有一个带隔扇的位置有一幅壁画。其实这幅壁画呢本身不是智化寺的，它呢是咱们北京崇文区花市当时有一个卧佛寺，是那里边的壁画。 嗯， 然后当时呢这个卧佛寺呢要拆，当时就是卧佛寺里的卧佛移到了法源寺，然后在卧佛后面的隔扇上面呢有一幅壁画，专家一看呢，这幅壁画和智化寺的这个位置尺寸基本上一样。 那尺寸就那么合适啊？ 因为明代呢，它这个寺庙它都有一定的规制。 哦，卧佛寺也是明代的。 对， 哦， 它这个尺寸都已经有一定的规制，它是大小呢非常的合适，所以就移到了智化寺。 对，我站在那底下看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是移过来的，严丝合缝，我就觉得，我都感觉到好像是匠人在那画的。 对，那它是怎么移过来的呢？它是因为它是木板为支撑体的， 啊， 中间后边的背板是用40公分的木板，然后拼接而成。 等于说它还画在板子上了。 画在板子上， 嗯， 它叫木板壁画。 嗯嗯嗯。 啊，它呢木板上呢用2麻6灰的这个地障。 对， 一般中国古建彩画不都1麻5灰嘛？ 哎， 它是2麻6灰。 就是让它更坚固、 更 坚韧、 更结实。 嗯， 然后它。在这个壁画上呢，大家看到两条线，这条线呢就是当时的切割线， 哦， 切割完之后，然后到智化寺进行组装，现在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幅明代壁画。 嗯，我发现啊，就570多年过去了，这个壁画的颜色还是 颜色还非常的鲜艳， 而且就是我们想它应该饱经风霜了，但是不是啊？你去看，当然它也后期有过一定的修复。你去看人的那个面庞啊，它其实也不是很斑驳的，整个保存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它这个题材是什么呢？ 它这个题材呢，它是地藏菩萨与冥府十王， 嗯， 这么一个题材，中间呢是地藏菩萨，边上就是有这个冥府的一个十个王， 嗯， 啊，这么一个题材， 嗯， 啊，其实呢，智化寺这个壁画呢，它是典型的明代的风格，包括如果大家去西山的法海寺， 嗯， 法海寺壁画很有名嘛，它是画在墙上的，它这个画风呢，跟智化寺这个画风是非常接近的， 包括那个我们说上面人物的穿戴啊，那个帽子、那个衣服啊。都是明代的感觉， 对，包括他那个衣纹绘的这些薄纱的感觉， 嗯， 大家都能看见。 其实我们说这个进了智化寺，现在它这个整个寺里的高度已经和路面相差1米了，那里面又都是这种木头的文物啊，木建筑群嘛，比如说这么多年风霜洗礼，我们是不是保存它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它要防潮要防湿，然后我们周围其实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是吧， 比如说这个防潮工作，比如说这个藏殿，那藏殿转轮藏呢，就是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藏殿防水保护工程。 怎么给它防水？ 为什么要防水呢？因为就是它里边这个转轮藏底部是汉白玉的，比如在夏天雨水多的时候、潮的时候，上面能凝结有水珠。 啊，它凉啊。 对，它凉， 嗯， 因为它有地下水，主要是有地下水往上反。 哦。 啊，然后我们做保护的时候，就在藏殿的后面西侧墙外呢，地下30米打了一个隔潮层，然后灌浆，这种打了隔潮层。打完层之后呢，就是1年之后，就效果非常明显。 它就不怎么出汗了， 就到夏天的时候上面没有水了 啊。 它虽然潮但是没有水， 而且转轮藏啊，整个它上面这个主体是金丝楠木的， 对，它是金丝楠木的， 哦， 就在这个它与这个须弥座，就是汉白玉须弥座就是接触的位置，大家能看到水渍， 哦， 这都是原来就是水反上来破坏的这些痕迹， 嗯， 然后现在呢已经保护得很好。 你说那么多年没人管， 是， 现在我们觉得哦，这真的是我们难得的文化遗产啊。 对，包括智化寺，它就是在就咱们建国之后吧，就是政府出资呢多次进行修缮，包括这个50年代也修过，然后包括80年代大修，后来呢我们就是每年基本上都有小的修缮。 哦， 然后基本上因为中国古建筑它是木结构建筑，它就是比较特殊，有需要比如说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包括它的木材表面的这个大漆， 嗯， 漆面，然后包括屋顶瓦面都要进行日常的养护，然后才能就是很好的保存。 那杨馆长现在在智化寺工作多少年了？ 我是2003年到智化寺的，现在已经大概有14年了。 嗯，我觉得可能杨馆长的工作和我们不太一样啊，你每天就是走进智化寺，走进57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古代建筑群，我不知道这14年中你对它的感觉有没有什么变化？ 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嗯， 因为就是2003年，就是我刚到智化寺的时候呢，就是哎，我怎么到这个北京文博交流馆？我一来到文博交流馆呢，怎么是智化寺？ 哦， 来到一个寺庙，这个感觉很奇怪。但是后来呢，就是通过多年的这个工作吧，也慢慢了对智化寺进行了熟悉，包括它发现里边的东西呢，就是非常的精美，然后历史的厚重感呢非常非常沉，然后对它的研究呢，也是逐步的进行深入， 就是不断的去解读它。 不断的去 学什么专业呀？ 我本身学的是考古专业。 哦，这么对口， 也不管是对口了，这考古应该是去挖 野外挖掘哈啊，但是你现在是守着文物的， 对对，但是它是一个系统的。 一个系统的哈， 研究文物的。 因为我加了这个杨馆长的微信啊，他应该是很爱摄影的。 对。 然后我就看到他拍智化寺很多细节的照片，啊，我觉得如果这个人不是很爱这些文物，可能没有那种精美的照片的呈现。我觉得可能14年来，你也在不断的去品读它，去解读它。 对。 如果用一句话去描述智化寺，您会说什么呢？ 2句话吧：奇工巧匠，艺术瑰宝，